朝鲜之声广播电台，各位听众，我国劳动新闻17号发表了一篇评论，题目是特级战争狂人的拙劣小计谋。下面摘要播送这篇评论。最近由于我们的火星14型洲际弹道火箭试射大获成功，所以美国陷入窘境，其言行极为鲁莽。特朗普自不用说，美国国务卿和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等高层当权者也纷纷出面胡说八道，说什么要采取强有力的措施，使用军事力量也在所不辞等等。可是与这种阴森的气氛相反，有人散布非军事应对论，他就是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马蒂斯6号在公开场合就我们成功进行洲际弹道火箭试射一事，说什么是一种非常严重的威胁，可另搞一套，就声称通过经济和外交上的努力来对付北方核问题，说的好像他们不追求军事应对。马蒂斯在之前举行的记者会和美国国会众议院听证会上说，同北方的战争将是一场最严重的灾殃，并大造舆论，说的好像他们在努力谋求外交上的解决方法。马蒂斯是一个罕见的好战分子，曾在对外侵略战争中以战争狂人和疯狗臭名昭著。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大谈对朝鲜的非军事应对是一种狡猾的骗人伎俩。像马蒂斯那样的老战争怪物的拙劣小计谋是对我们绝对行不通的。美国如果误判我们军民时刻保持的警惕和杀敌意志，做出军事选择，就难免遭到最悲惨的灭亡。各位听众，刚才摘要播送的是我国劳动新闻17号发表的评论，特级战争狂人的拙劣小计谋。